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，像般朦胧的掩住了我。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随着微风飘出云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天边白